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首次录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当局话，两名星期二从夏威夷抵达当地美军基地的工作人员对病毒检测呈阳性，两人分别是35岁女子和46岁男子，抵达之后被隔离，没有同社区接触。马绍尔群岛位于澳洲和夏威夷之间，自3月起关闭边境，防范病毒传入。6月起稍为放宽限制，容许美军基地工作人员入境，但要在基地隔离3星期。股市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540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88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34，瑞士法郎0.914，加元1.337，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91美元，卖出1,871.6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沿岸地区。晚上8点，强烈带风暴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周初早晚稍冷。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同呼同吸同撑。 转眼大家戴口罩戴咗8个月啦， Tony 想藉呢一首歌同大家讲一声撑住。大家撐住呢口氣，等待隨罩相見。 他的笑和他的笑，一一在呈現。 作曲 Tony， 填詞有蕭慶峰、恆仔，編曲監製 Agent Chan、Tony。今個星期新打入龍虎榜第19位 ，Tony 一口氣。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no treat。 问大人，万圣节就嚟到啦，想应下节，但又要戴口罩，点算好啊？ 莫莉，口罩嘅面积咁大，其实一家人可以发挥下创意，画啲公仔啊，或者写啲得意嘅字句，咁咪有晒万圣节气氛咯。 系、啊，又可以抗疫。又有气氛过节喎、啊，不过画边个人嘅样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喂，刘德华， 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29号晚上时间去到10点09分，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 Hello 莫莉 你好啊，还有电话入面逢星期四晚的10点钟新闻之后会有李亚力在这里的 Hello 敏大人好，莫莉好，各位朋友好， 你好啊 Hello 祝你万圣节，你会不会介绍一些你最爱的鬼片给我们看啊？ 是啊，既然今年万圣节大家都未必有得出街玩，咁就梗系匿喺屋企睇下啲鬼怪片啦。 就系自己吓自己啊，喺屋企。 系啦，屋企人一齐吓都得嘅。 咁你想有啲乜嘢嘅片去吓我哋 咧？呢套咧犀利，我好耐冇介绍泰国嘅恐怖片啦。 哇！ 所以今日咧就介绍。 即刻温暖晒。 唉，暖晒啦！ 我成日觉得泰国恐怖片系特别恐怖嘅。 诶，系啊，感觉上面少咗啲好恐怖， 因为古灵精怪东南亚 系 始终都系。 系啊，你知唔知我睇完《阴阳远在》啊？系咪啊？诶，讲泰国嘅电影院啊嘛。 吓，我系阴阳远在。 系啊，你知唔知我啊？好惊啊！入 够 胆 戏院， 喺香港戏院都惊啊！ 嗰度喺泰国都系做咗相同嘅效果噶，好多人唔够胆入戏院睇啊，真系激死。 系咁，去到嗰度更甚啦。 咁点算啊？喂！佢系咪 deport 喎？佢 系啊，好惨啊，所以激死咗。啊，所以以后都唔够胆拍呢啲咁嘅戏院嘅鬼片。 系，所以变咗拍吓鬼阿嫂。 系啦，冇错，有啲喜剧成分嘅，就是、希望大家开心啲咯。 系， 咁所以今次咧，我介绍一套咧，都系比较新嘅，今年嘅啫，就泰国嘅恐怖片啦，叫做《怨仆 The Maid》。咁咧就有啲地區咧就係上 Netflix 嘅，即係網平台嘅。有 我好似睇咗喎呢個。 戲院㗎喎，係啊 ，OK 㗎呢個。咁有啲係上戲院嘅。咁咧就點解會介紹呢套戲咧？因為咧好難得咧有一套泰國鬼片咧都幾啱呢個萬聖節睇嘅。 嗯。 咁因為萬聖節有一種系列嘅電影㗎嘛，美國以前好多㗎。咁一般嘅鬼片又唔係好啱呢啲時間。咁但我又覺得佢咧幾得意，咁所以我又可以介紹下咯。 好啊， 咁導演咧就係李通康嚇，編劇都係李通康， 好似韓國人咁個名。 佢譯音亦都係咁啫，但係其實 Lee 係佢個名，佢嘅姓叫同康，唔知唔識讀啊泰文。 係， 跟住仲有一個叫皮亞魯克，跟住唔識讀。 係 啊，咁咧主演啊 Ploy 啊。咁個姓又係唔識讀，真係好難讀啊！你啲名，佢呢個主演嘅女主角叫 Ploy， 咁其實都拍咗都有一段時間㗎啦，即係拍咗幾年戲㗎啦。咁呢套點解我想介紹呢？因為佢有六大特色，咁啊啱呢個萬聖節睇嘅。咁首先第一個咧，呢套片好得意㗎，一套片咧有三種感覺，好似隻蛋咁樣嘅，幾出奇，係啊，好出奇㗎。咁啊，因為佢特登將呢個劇呢、這個電影分為三個章，一套戲嚟喎，唔係三個故仔嚟喎，同一個戲嚟嘅，咁但係分一章、二章、三章咁樣講。咁啊，佢哋三章咧都有唔係好同我風格嘅，同埋個劇情嘅核心咧都唔一樣嘅。但係關聯，即係串可以串連埋一齊嘅。咁咧佢就有鬼嘅懸疑片啦，我哋叫佢即係有鬼嘅，但係好懸疑嘅片啦。跟住咧就會變成一個好懸疑 feel 嘅鬼片，跟住咧又變成又懸疑又有鬼嘅復仇片，咁風格三段落咧都唔係好一致嘅，但係你又可以俾佢搞得埋一齊嘅。咁呢個我開頭以為佢係咪搞錯咗，唔係我特登嘅，導演特登搞啲咁嘅嘢出嚟咁幾得意嘅。好啦，咁另外一個大嘅特色就係咧呢個片裏面咧就可能啲奇興啊。所以呢个戏里面嘅所有角色咧，除咗一个细路女之外咧，就冇个好人。咁系， 即系啲大人全部都系奸嘅。 系啊，都系衰人嚟嘅，或多或少都做过一啲衰嘢嘅。 系 ，OK， 每一个角色都系。 系， 配角嗰啲唔算啦。 但系细路唔系坏人啊嘛，今次 佢话细路唔系唯唯欲善良嘅， 呢系美国 style 嚟嘅。 嗰啲系系。 喂，咁、那个小朋友做戏做得似唔似？上次就话介绍咗一套电影，就话嗰啲小朋友做得好好嘛。咁呢一个咧， 佢就都做得好好噶，因为佢有个特色嘅，佢呢、這个诶细路女嘅有一种病嘅，就痴呆症咯。咁、所以佢基本上都系痴痴呆呆咁，冇咩做嘅，冇乜对白嘅。咁都几突出嘅，都系痴呆咯。咁跟住第三个特色咧就系、是。女主角啦，女主角个样好清纯嘅，咁但系实际上咧，原来佢有阴阳眼，同埋一段不可告人嘅秘密。 嗯， 啊，咁呢个要睇到最尾先知嘅，我又觉得几好，几得意，唔错。 系， 咁主要咧就系系啦，咁另外第四个特色咧就系佢系取材自一个几新嘅，今年年头发生喺曼谷嘅一单真实嘅离奇案件嘅，叫做白骨尸宅。 哎呀， 系有呢个 住宅啫嘛，唔系酒店噶嘛， 唔系酒店， 咁、都好啲。 咁就系一个， 咁你唔好做，系咪？你唔好 book Airbnb 喎。 系啊，我惊， 嗰啲都系住宅嚟 嘅。咁就我睇翻啲新闻咧，佢就唔系完全攞晒嘅，咁佢就攞咗豪宅失踪案。 嗯 ，OK， 一个点啦，跟住咧就系犯罪者嘅真实个性咧。嘅即系外表同佢真实过程嘅极大反差，震惊全泰国。咁白骨尸宅嗰个案件咧，就是、一个富二代，外表好温文嘅，但系原来佢杀咗好多人。OK， 咁第五个特色系咩咧？就系、是、被誉为啊喺泰国啫。咁我唔知道香港如果有朋友睇过，或者喺其他地区有朋友睇过，算唔算咧？觉得就系话佢呢个喺泰国咧系被誉为阴容花园嘅续集。 哦， 叫咩？有套叫《阴容花》， 好睇啊！呢套你介绍好睇啊，系 啊，讲一个泡沫泰国嘅经济泡沫时代，跟住咧有一个豪宅区啊，咁全部独立屋嘅，咁但系因为经济泡沫咗啦，咁就冇乜人住嘅，咁得翻即系两家人喺度住，咁点知隔篱嗰家咧就 死咗女 佣啦，咁样系啦，咁搞咗好多事嘅，咁但系即系呢个导演好出色嘅地方就系嗰个导演好出色嘅地方系佢将好多社会问题摆咗入去嗰套鬼片里边，同埋好多家庭问题都摆咗入去，咁引起好大回响嘅。咁呢个当然我自己觉得咧就唔系比《阴容花园》好得好多，但系佢都有少少嘅嘢摆喺里边。咁但系可能导演比较新啦，咁就冇乜捉到嗰啲即系可以话捉到都唔识主角。咁嗱 ，OK 嘅套戏系流畅嘅，只不过系冇《阴容花园》嗰种时啊，就或者社会流弊嘅一啲元素喺里边嘅 ，OK 嘅， 系 好啦。咁第六个特色咧就系咩？啊，头先我哋讲女主角咧就系讲嗰个角色造型啊， 系 头先话女主角好样子好清纯啊嘛， 系 靓唔靓先？清纯得嚟靓唔靓？ OK 嘅可爱型啦，可爱型，即系个真人系可爱型， 系咪你中意个 type？ 唔系， 哎哟， 唔系唔紧要啊！你知道我中意好怪噶啦， 系，你中意怪兽啊嘛， 嗰啲食人花嗰啲啊。好啦，咁呢个第六大嘅特色系咩咧？呢、這个女主角呢、這个演员阿 Ploy 咧，其实佢拍戏我查翻咧，佢拍咗戏唔系好多嘅啫，八套， 都几多啦， 五套都系，但系五套都系鬼片。 可能佢拍咗廿年八套咧， 唔系嘅，好擅长拍鬼片嘅，因为佢样咧，你唔会觉得佢会俾鬼吓惊， 但系佢会吓到我哋嘅， 冇错，咁都唔算嘅，因为有时佢啲佢呢套系算系担正嘅，因为之前嗰啲都系譬如女二啊，或者甚至乎系即系旁边嗰啲角色啊咁嘅，即系有份讲下嘢，但系唔系主角，咁呢套真系叫女一嘅。咁我覺得其實應該鼓勵嘅，因為佢都好努力㗎啦，拍咗五套鬼片，八套裏面有五套都係鬼片，繼續落去就應該係鬼片之後。 係，暫時咧，李亞力就講咗呢一套電影嘅泰國嘅鬼片咧，就六個嘅元素啦。喺呢度我想休息一陣先，因為咧我直播室唔知邊個開把風扇咧，即係李亞力一路喺度講鬼故事，一路 涼嘅感覺， 係一路吹住我，我想熄咗風扇先。好啦，咁播一首歌翻嚟，李亞力再講下究竟呢個嘅鬼片嘅劇情係講啲乜嘢嘅咧？ 活在是任谁亦能尽力觅寻观众吧，但是谁独具异能这般解码？特大立命题独门定论未曾听过吧？美梦就望望吧。就别让别人睡眠，大致就来转翻吧。尚未明白，最站来听一听分话。 单身知识吗？可救赎你的也只得我吧，不讲经变得更差。 I gotta keep 我们彼此呢， 再次能自白，后来自在自如，天光下就是能用梦话地展示轰炸，尽力论定谁共谁，定论再来将抗立， 你梦炸落落看吧， 我脑袋只为独乐而活而乐，独为求听笑话，尚未明白聚集来翻一翻眼吧，你暴露就暴露， 我心里玩阴影吧， 当中的小污点将知识吗？可救赎我的也只得你吧，不讲经变得更差。 I gotta keep再吹喇叭。I gotta keep up， 请关注我好吗 ？You gotta keep up， 请点赞跟对话。You gotta keep up， 位位有百种讲法，都想你听我的见解，时间几多过 ？Keep up， 抄下杂牌专家。You gotta keep。 刚刚听过这个歌手呢都有泰国血统，因为他妈咪都是泰国人，他是安俊豪，刚刚听过是 Key Man。一首歌时间回到嚟啦，继续咧揾翻李亚力出嚟讲呢个泰国鬼片先。Hello， 好啦，我哋继续讲《怨妇》。咁呢套戏咧，头先我讲咗六大特色啦。咁就其实最大嘅特色系咩咧？就系、是、我哋讲第一个 point 啊，即系有鬼嘅悬疑片啦，好悬疑 feel 嘅鬼片啦，同埋又悬疑又有鬼嘅复仇片。咁佢点样去串得埋一齐咧？咁其实佢电影上面咧已经分得好清晰噶啦，就系、是、三个章节。咁当然嘅古仔系真系开成嘅本身，但系佢即系拆得个 chapter one 咁样俾你睇嘅啫。咁啊开头咧就我反而觉得第一段咧系好泰国式鬼片嘅，即系用气氛啊、灯光啊，或者一啲突然间即系你知泰国片啲鬼好得意嘅，成永远都睇到佢。 系，同埋佢好中意吓你咯，喺你耳边突然间咁样尖锐嘅声音去吓你。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嗰只鬼会突然间跳出嚟咁样嘅。咁第一段咧，第一个部分咧，基本上就系完全系完整嘅泰式嘅恐怖片嚟嘅。咁大概咧就系讲女主角啦，啱啱毕业咯，咁就叫做 Joy。咁咧，佢就去應徵去一個富豪嘅屋企裏面咧，就當女仆咁樣嘅。 咁除咗啲雜務要做之外咧，佢仲要負責照顧一個細路女嘅幾歲嘅啫。咁、呢個細路咧就被診斷為咧患有精神病嘅，咁所以佢平時會見到啲奇怪嘢啦，又會唔睬人啦，成日呆呆滯滯啦咁樣。好啦，咁入住咗呢個即係呢個豪富豪嘅大屋之後咧，咁咧佢就經常會見到一個穿住女仆衫嘅鬼影出現嘅，即係一凹樣樣咁啦，有時見到一個近啲，有時見到一個遠啲嘅。咁咧就，但係咧就阿 Joy 咧就冇俾佢嚇跑，因為佢前面有幾個工人咧已經嚇走咗噶。咁但係佢就冇，好大膽嘅喎。係好大膽。咁咧後尾犀利啦，就甚至乎咧發現咗呢個鬼影嘅身份。哦，原來就係之前第前兩個嘅上上任啦，即係上上任嘅女仆。系啦，咁佢嘅背景好得意嘅，佢嘅背景咧就因为呢个豪宅啊，呢个家庭，男主人、女主人啦，同埋一个女女啦，系咪？跟住就其他都系工人。咁咧好得意嘅喎，呢个男主人同女主人咧就因为男主人系女主人系有钱嘅，咁男主人咧 就好穷嘅， 分钱系啦，咁啊即系靠外父嘅钱咧去，咁所以咧女主人睇唔起男主人啊，咁佢两个咧成日都系貌合神离嘅，即系呢个女主人咧成日屋企咧着到好靓咁样，着啲晚礼服嘅，自己屋企都冇嘢做嘅啫，日头好奇怪， 佢积极啦，佢人生几积极 咯，系啦， 日贪靓， 因为 扮靓 太寂寞啦，冇嘢做啦，咁啊点咧？竟然咧呢、這个女仆咧就晋身成为阿太太嘅暖床被，知唔知系咩嚟噶？ 唔知哦。 暖床嘅奴婢， 即系吓，但系泰国好热嘅，都仲要人哋帮佢整暖张床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 嘅，我哋用浪漫嘅方法，你俾我温 暖 咁样啊？ 系啦，咁啊犀利啦，晋身成为咁啊，当然啦，其他部分就睇唔过眼啦。咁啊，大致上第一部分咧就解释嘅屋里边嘅环境啦，每个人物嘅角色嘅性格啊，诸如此类啦。咁最后就我哋知道啊，原来呢个女仆即系前任呢个女仆咧，就可以做到暖床被咁样。好啦，跟住咧第二节咯，咁原来咧我哋知道点解阿 Joy 唔惊咧，就因为阿 Joy 咧女主角咧系有阴阳眼，佢平时睇惯咗噶啦，所以佢唔惊呢啲一凹样样嘅嘢嘅。咁咧佢就透即系剧情好得意个，佢就变化咗系透过阿 Joy 嘅阴阳眼咧，去经历咗呢个女佣嘅遭遇。由佢嚟到呢间大屋开始做女佣啦，跟住变咗太太嘅暖床被之后咧，跟住佢嘅跟住落去嘅经历咁样，咁啊除咗搞掂咗太太之外咧，哇呢、這个女仆真犀利，佢同埋咧竟然可以同阿男主人咧发生关系，仲要生埋一个私生女， 哇 吓咁即系都好 复杂喎，同埋 好复杂啊， 系咯， 即系总之太太 唔系泰国嘅呢啲系比较。 常见 共嘢一路， 太太同呢个男主人都关佢事嘅，咁仲要生咗个女，咁生咗个女咧，佢继续喺间佢因为旁边间工人屋嘅，咁但系佢就可以喺主屋住啊，即系佢已经晋身啦，差唔多系做妾侍咁啦。咁但系咧就因为一个意外咧，就令到呢个女仆咧就即系命丧，咁啊，咁所以咧就佢就化身鬼魂咧就嚟间屋里边。系啦，咁再揭落去咧，喺第二个部分里边咧，佢就知道哦，原来呢个家姐，即系呢个女仆咧，系阿 Joy 嘅家姐嚟。咁啊 ，Joy 呢个阿 Joy 咧，点解会嚟到呢个地方打工咧？就因为佢知道佢家姐最后出现嘅一个地方咧，就系呢个豪宅。咁所以佢特登千方百计咧，都嚟到呢度，就系想查下佢家姐去咗边嘅，因为家姐唔见咗嘛，失联啊嘛。咁但系因为佢有阴阳眼咧，佢就睇清楚晒所有发生嘅事情。系啊， 咁啊直接问啲鬼佢家姐去咗边咪得咯？ 就我唔知道啲鬼自己有冇 internet 哦，可能佢真系要见到嗰只鬼，唔系同埋嗰只家姐嘅鬼咧，开头认唔到系阿 Joy， 即系佢认唔到佢觉得系一个人嚟嘅啫，佢开头认唔到佢，好后先认翻佢。咁啊，相 好少从呢个鬼嘅角度睇翻啊， 系咯， 系啊，咁佢就跟住两姊妹就喺度哭诉啦，可能你好惨啊。咁于是就进入去第三阶段啦。咁点解第三阶段咧就系家姐要为咗家姐讨回公道啦？再咁咧，佢就趁呢个女主人准备搞呢个生日 party 咧，就展开佢对全家人嘅复仇大计。跟住咧好细密嘅，因为佢屋企咧除咗男主人、女主人啦，跟住有一个管家啦，跟住有一个厨师啦，有个司机。 咁呢班人咧，全部都有份害佢家姐嘅。 哦， 系啦，咁咧，所以佢就要逐一计划啦。咁佢仲要部署得好好、啊、喎。 嗯， 即系佢穿梭喺唔同嘅地方里边咧，可以有足够嘅时间咧去 杀咗佢哋报仇。 系啦，报仇去报仇。 嗯， 报完晒仇咧，最后先了结呢个男主人同埋女主人。咁当然大家都好好惊吓啦，因为好多人陪葬啊嘛。 嗯， 因为女主人搞咗个生日 party 啊，好多人喺度嘅。 嗯， 咁呢个玩得几得意嘅，因为佢所有人咧唔知点解咧都系着白色衫嘅嗰日。 系 生日 party 啊。咁诶，净系女主夫人咧就着红色啦。咁但系所有人都系着白色嘅。咁所以一嗰啲喷血位咧出现嗰阵咧，哇！咁有幅画啦嘛。 最后啦，我想问下你阿力啦，男女主角最后有冇死到？ 不如你卖个关注啊， 梗系要睇埋先知啦。 好，咁啊卖个关子啦。咁啊，李亚力今日介绍嘅呢套咧就系泰国嘅鬼片，鬼片名叫做《怨妇》啊。而家先听一节十点半嘅新闻，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系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两宗输入病例同一宗本地个案，并冇源头不明病例。累计确诊个案有5313宗。新增的本地个案同之前的确诊个案有关，涉及一名50岁女子，她在今个月22日发病，住在土瓜湾乐民新村乐治楼。两宗输入个案涉及一名33岁女子同一名52岁女子，分别由德国同美国抵港。新华旅游由12月起推行员工停薪留职计划。有分行主管话知道公司仍想继续营运，佢愿意停薪留职。有员工话唔知旅游业几时先至回复正常，会进修并考虑转行，唔愿意停薪留职。有旅游业工会估计，短期内会再有规模较大的旅行社推出停薪留职计划，大约1000人会受影响。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话：希望政府提供特别支援，但最重要是恢复生意。一连4日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一致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全会提出14、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全会又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全会亦强调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指出，五中全会公布是首次提出要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亦是首次在党的政治公布为达到强军目的，为达到强军目标定下时间表，可以视为是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第3个百年目标，希望将中国军队提升至世界一流水平，成为不畏强敌的力量。他指以现在中国军队的水平，如果没有美国因素，武统台湾不是问题，他不排除2027年亦是习近平为武统台湾定出的时间表，刚好2027年亦是中共21大的举行之年，习近平可能想借第3个百年的实现，加强权威赢得支持，争取继续连任。 股市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573点，升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94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4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6，人民币6.713。英镑兑美元1.293，欧元兑美元1.168，欧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26美元，卖出1876.03美元。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6、11、33、38、40、43，特别号码是2。头奖0.5注中，每注派2200万；二奖3注中，每注派82万几。天气方面，都预测本港今晚同埋听日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周初早晚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画展大家去得多啦，网上画展唔知道你又还幻想到系点咧？今个星期慢动作揾嚟嘅嘉宾就系、是、Ticket from East。 Hello， 大家好，我系 Ticket from East。 将中西文化透过画笔融合埋一齐。 你有冇见过打扮到暴化一样嘅 Batman 咧？ 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由子龙主理嘅慢动作啦。 我系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新聞回到來送走了李亞力之後，繼續直播室面有敏大人還有莫莉的，只 怕我們而 已。剛才李亞力就說了一個鬼片，因為迎接這個萬聖節嘛，我今天的題目都是關即迎接萬聖節事的，不過就不是說萬聖節了，就是說死亡。其實呢死亡這件事呢，在這個根據世衛即是世界衛生組織估計當時他們做這個報告或者他出這個新聞的時候呢，是上年未有疫症之前的、 okay. 即是因為上年的四月的時候報、即是發表這個報道啦、他呢就說估計未來幾年裡面呢，全球將會呢出現這個死亡高峰。即是什麼呢？他說去到 這麼 predict 得到， 他這樣說估計而已，不過他都是估計、他就說呢、組織就說去到2030年的時候呢，全球的死亡人數呢 有機會係即係由呢個2015年嘅5600万人咧上升到7000万人咁多嘅。不過當然啦，未計呢個疫情啦。咁佢又講，咁死亡嘅高峰主要原因係啲乜嘢咧？ 年紀大咗啦， 係啦，佢就話因為我 人口老化， 人口就成日想令我哋自己延長生命啦。咁呢個咧就係會因為我哋延長生命都會有中老或者老嘅一日噶嘛。咁嗰個時間咧就會係我哋去世，但係呢一個只不過其次啫。最首要嘅原因是什么呢？死于心脏病和 cancer。这两个是最多人死亡的原因。第二才是刚才所说我们的年纪老迈。很多人都可能会想死亡其实恐不恐怖呢？蚊蛋，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的？其实我怕死的。 这个讲未知生焉知死嘛。这个中国的传统不用想啦，你现在都未搞定。 但是我怕死的。 你惊嚟做乜啫？ 我惊死嗰种痛啊！ 你 handle 唔使你 handle 噶呢样嘢， 系啦，或者同埋你 生存先至 handle 啫，死亡唔使你 handle。 系，同埋我觉得全部预计，哦，可能因为我觉得预计唔到，所以令到我觉得恐怖。 哦， 系啦，我相信可能世界上面好多人都系因为预计唔到而觉得呢一种嘢，呢个死亡呢一样嘢恐怖或者恐惧嘅。 系，咁佢系。值得驚嘅，但係唔值得你驚咁耐咯。 係，但係咧，即係其實死亡係點咧？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會有各有説法啦。 世衛有冇講 咧？世衛冇講，反而 BBC 咧就有一個嘅新聞主播咧，佢就反而有一個嘅報導。因為原來咧早前咧佢都參與咗咧一個紀錄片啦，咁就六集就有關死亡系列嘅節目嚟嘅，咁就去探討咧英國人對死亡嘅態度係點樣。咁佢都有話講啦。大家就喺度谂，喂，死亡会点咧？系咪我哋平时睇戏咁样？喂，佢突然间，跟住之后就断气死啊？定系拖好耐要痛好耐嘅咧？咁好多人都唔知道。咁呢一个根据呢一个嘅纪录片嘅系列咧，這个主持人就话啦，佢话访问咗一个其中英国嘅临终关怀嘅医生，咁佢就忆述啦，佢就描述啦，因为佢见过好多唔同嘅差唔多临终嘅时候嘅人，就同佢哋倾好多偈。咁佢就话死亡就好似出世一样，其实都系只系一个过程。佢话好多嘅病人原来咧会越嚟越觉得自己攰啊。咁呢一个可能都系个先兆，即系讲嘅正常嘅死亡啊，唔系你突发，即系突然间有意外嗰啲嘅死亡。咁佢就话咧，原来个病人咧可能会越嚟越瞓得多噶、哦，咁醒嘅时候即系清醒嘅时候都系越嚟越少。咁有啲嘅病人咧，直情咧可能佢会系瞓觉嘅过程入面咧，直情好似昏迷咗咁样噶，因为瞓得好耐啊嘛。咁其实原来系昏迷嘅状态。佢话不过咧，其实佢哋之后会醒翻噶、哦。咁醒翻之后，佢又问佢哋：，咦，你头先瞓咗好耐，即系访问啲呢班嘅人啦。你瞓咁耐嘅，你系发梦系咪好唔舒服定系点啊？嗰班人咧。好多都同佢哋讲话，唔系啊，我瞓得好好、啊，即系话其实喺佢哋嗰个状态，佢哋只系觉得瞓咗一个好舒服、好安眠嘅觉。咁佢就话啦，所以咧令到佢哋成个团队嘅人就发现，其实呢一啲昏迷或者呢啲瞓觉咧，对病人嚟讲其实唔系真系咁可怕，因为佢哋咧都只系一个无意识嘅状态。咁好啦，咁亦都有问过佢就话，咁啲病人放松嘅情况下，有阵时我哋会听到一啲叫做死亡挣扎嘅声音噶嘛，就系我哋咪成日听到有啲人，我哋以为佢系昏迷紧，应该好唔舒服，因为佢哋好似好想醒咁，就咁喺度。嗌嘅，原来咧，佢话咧，其实佢哋嗰个昏迷状态可能都系喺呢个放松状态嘅。咁点解会有嗰啲咿呀嗰啲声咧？就系因为佢哋瞓觉瞓得好冧嘅时候，佢哋呼吸咧，冇咗意识。咁冇意识嘅时候，佢哋喉咙都会继续积聚住一啲嘅黏液或者一啲嘅口水啊咁样。咁但系因为佢哋冇意识嘅时候，佢哋唔识得自己吞口水处理。咁当咧呢一啲咧好似垂死挣扎嘅声音，就系佢哋吸气落去个肺部嘅时候，再呼翻出嚟，撞到呢啲黏液或者撞到呢啲嘅口水 咁啦， 系啦，所以就会发出呢啲声音，而我哋外界嘅人就以为好恐怖啦，佢系咪挣扎紧？佢好想生存落去咧？佢系咪同而家同死神搏斗紧咧？咁样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嘅谂法，但系原来其实 佢只系攞紧痰啫， 系啦，佢哋只不过系。依然都系好放松地瞓紧觉，佢哋完全唔知呢一样嘢嘅。不过佢都有讲过话，原来咧系可以预知到嘅死亡嘅。咁有啲人啦，例如头先所讲越瞓越耐。我之前我婆走之前咧，佢都系嘅，有段时间佢瞓咗好耐。我仲走去同佢讲，佢食完饭啦，我仲同佢讲啊，你而家成日瞓觉嘅。佢话我好眼瞓，我会瞓觉。 佢真係瞓覺，即係食飯前佢先會醒起身同我哋食飯。食完飯之後佢就話即刻要瞓覺噶咯，眼瞓。咁、原來呢一啲就係、 電池。 系啦，可能系个电池嘅问题，跟住之后就原来呢一个亦都系预告一个可能要临别啦咁样嘅意思。咁呢一个嘅报道，佢哋都有讲过，都有类近嘅说法嘅。而且有啲咧，直情系佢哋感受到，直情知道自己几时会死亡。因为亦都访问咗一个嘅护士啦，亦都系临终关怀嘅护士嚟嘅。佢就自己都亲自送走咗好多个老人家，其中佢话根据佢哋经历咧，就系、有啲老人家系会知自己几时会走。例如有一个老人家去话俾一个护士听，佢话我再过多两个礼拜咧，80岁噶啦，我要搞一个生日 party， 搞完之后我就走噶啦。结果咧，两个礼拜之后真系帮佢搞咗个生日 party， 佢搞完生日 party 之后，佢就真系走咗啦。 哇，咁都 control 到啊？ 系啊，即系有啲系会知嘅，话感受到。而另外有一个嘅老人家咧，有喺半昏迷嘅状态之下咧，即系半醒半睡嘅状态下，同一个嘅护士倾偈就讲，佢话我而家唔介意死啊。咁、个护士就问佢点解啊？佢就话因为佢已经去咗天堂，佢见到嗰度好靓啊，所以佢而家对死佢唔惊啦咁啊。所以佢话原来咧死咧即系有预兆嘅。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司机。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谋恨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 林欣彤、次元碧。头先咧，我就喺一首歌之前就有讲过啦，就系、是、话原来咧人嘅死亡有啲系可以预计到嘅，即系佢哋会感受到，或者感觉到自己就嚟要临别啦咁样。亦都原来死亡咧正常嘅死亡，原来系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可怕嘅，只系好似瞓觉咁嘅啫。咁但系啦，当一个人啊真系要去到最尽头嘅时候，原来有一个嘅感官咧，佢系会最后先至消失嘅。 唔俾我估下先。 好啊，你估系咩？ 会唔会系？咦，我乱咁， 你可以乱咁噶啫。味 觉， 味觉。 但其实佢应该唔知啊，冇人食紧嘢噶嗰阵。 可能有啲人近亲。 系会唔会有嗅觉咧？ 系啦，我都以为系。 系唔系啦？啫， 唔系啦， 听觉。我估晒啦，我估晒啦，已经 唔系又仲有触觉嘅， 触觉同埋视觉咯， 系啦，原来系呢个听觉， 仲听到啦，系啦，叫你个名啊，咁样， 系啊，咁所以点解成日医生都会话你哋最后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咁原来系因为咧，佢哋都有话呢一个系一啲医生咧都会喺呢个死亡节目入面都有针对过呢一件事同啲家属讲嘅一个建议嚟嘅，咁所以咧佢都话呢个系非常之实用嘅建议，佢话原来听觉咧系。人臨死之前咧，係最後消失嘅一種感知嘅功能嚟嘅，所以佢都會建議大家就係如果你知道你嘅親屬要就嚟離去啦，你可以播放一啲嗰個親人最中意聽嘅音樂啊，又或者同佢講最後嘅説話，其實佢哋係會聽到嘅咁樣。咁佢話試過咧有一次就有一個人就同佢嘅爸爸，佢爸爸喺流離嘅時候播放住一啲音樂俾佢聽啦，同一時間就同佢講話，你可以放心走啦咁。隔多陣佢爸爸就真係離開啦咁樣。咁好啦，咁啊講到呢一度啦，咁啊原來呢我哋雖然唔知我哋自己幾時死啦，確實嘅日子或者時間，但係原來呢有啲日子呢我哋都會大機會啲離開㗎喎。因為原來喺瑞典呢都有一個研究係關死亡事嘅，就係研究有啲嘅日子你會比較容易大機會死嘅。好啦，问难又俾你估，究竟系咩日子你会比较大机会会死呢？对自己嚟讲系重要嘅日子嚟嘅。 吓，唔系话生日？ 系啊， 我搞错。 原来生日系最特别容易死嘅、哦。咁佢就话呢句说话原来唔系随便讲下嘅啫，因为根据咧瑞典咧喺2012年嘅时候公布咗一个研究，咁佢就发现原来生日嗰日咧。佢系会死亡率系特别高嘅，比平常嘅死亡率佢高出 13.8%， 其实都多噶。咁佢都话佢话仲要年纪越大嘅人咧个风险就越大，特别系呢个60岁之后嘅人啊，佢就话嗰个风险咧个死亡率咧。 是庆祝生日开心得滞咧？ 其一呢、這个可能 真噶， 系啦，呢、這个都系其一。咁佢就话咧就系、是死亡率再加，即系话60岁以上咧，你嘅死亡率除咗就系比平常高咗13.8% 之外咧，再高多18% 添噶，所以系真系一个都几高嘅比率嚟嘅。咁佢就话有到底有啲咩名人系生日嗰日会死咧？佢原来英国嘅莎士比亚咧，佢喺生日嗰日死亡噶。 哦， 跟住另外仲有啦，北非蝶影呢一个好著名嘅瑞典女星， 系 系啦， 英格里宝曼， 系啦，佢都系生日嗰日死嘅。佢、生日嗰日咧就系1982年，喺佢67岁生日嗰一日咧，因为乳癌而逝世嘅，而离开嘅。咁另外啦，仲有一个咧就系、是、苏黎世大学嘅精神病学研究员啦，一个叫做阿达西嘅博士。咁佢都分析咗咧，佢就话原来喺瑞士喺40年间咧多达240万嘅死亡率咧。都是得到这个结论，即是他说用一些 生日那天 生日那天死的一个结论分析了，就是这样了。他都说了生日那天为什么会比较容易有死亡的原因呢？包括 原来头先所讲嘅就话会唔会都系佢想留翻生日死咧，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咁但系好啦，除咗呢个之后，俾你顾问大人，点解生日嗰日会最常死嘅原因系啲乜嘢咧？ 因为有生日蛋糕，咁就唔觉意就 食多咗 食。或者有火头， 系食多咗系咪？ 兴奋得滞， 系唔系？佢就话心脏病、中风、cancer、跌倒，即系跌亲啦，同埋自杀。我唔知乜要拣生日嗰个自杀。但系呢一个研究报告就系咁啦。佢话尤其是跌倒咧系比平时咧跌倒多出40%，但系老人家跌倒嘅时候就好大好少噶啦嘛， 一蹶不振啊嘛呢叫 系啦。咁佢就话咧，整体而言咧，原来喺生日前四日你已经要小心呢个危险噶啦。 哦， 因为你喺你生日前四日你已经呢个危机就开始出现噶啦，个风险亦都开始慢慢上升。佢就话除咗心脏病啊，中风啊，仲要中风咧集中于女仔嘅。即是女仔在生日那天中风是多过男仔而死亡的，之后 cancer 和自杀。如果男性的话呢，他就说会关车祸事呢就会多啲嘅，即多啲比率而死亡嘅。咁呢个研究人员都有分析过，佢就话啦，点解啲人会喺生日嘅时候先至会走呢？佢就话原来呢，我哋成日中国人咪有一句就话喺大时大节你挨得过就冇事㗎啦咁样嘅。佢就话原来病重嘅病患者呢，佢哋可能心里面会不停想办法，就话我点都要过生日，我点都要挨过生日。好啦，当佢真係过生日嘅时候，佢就觉得自己松咗一口气。 啲攰啦咁。 係啦。松咗一口气之后咧，跟住就走咗啦。又或者咧，系话可能系生日带到俾佢哋压力，系、啦，就觉得今日有冇人同我搞生日 party 咧？我今次食几多个生日蛋糕咧，而令到佢哋有压力，所以亦都系走咗。而且咧，佢话年长嘅长者有可能会有呢个叫做生日忧郁呢一样嘢。 哦，即系如果冇人理佢嘅话， 系啊，佢就话咧，因为佢哋嘅心血管嘅疾病亦都多啦，容易喺老人院咧喺。当日咧就会病发而入院嘅，咁佢都有讲过啦。佢话生日咧，比预即系生日嘅致命率咧，比之前嘅预期仲要多啊。可能亦都系因为老人家会感觉到呢一日，其实佢生日嚟讲，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咁话。所以原来我哋都唔好话睇小生日呢一日子啊，随时都系我哋悭嗰一日嚟嘅。 走吧，别留下你扫跑，重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公教，任我如何厚待都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和誓约被包装过言意苦恼，那天真贵到像信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要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能为求恋爱情完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去吧去吧，擦冷也别留下，别再扮愤怒，对着我需要一个吉他，曾经珍贵到像新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泡沫，自创没原则， 天走在关海人面对极难，以后的我是个更幸福的我，不用谁回动来清晨。 而家听紧嘅卫兰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带走你的垃圾》。一阵间十一点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敏感时刻。今日咧系礼拜四，礼拜四晚我摸呢出嘅题目就系讲紧死亡究竟恐唔恐怖呢？ 平均加薪1.7%。调查今年一至九月访问92间嚟自15个不同行业机构，涵盖127,000多名全职雇员。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表示，今年的平均加薪幅度反映雇主在疫情受控前倾向收紧预算。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604点，升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96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51，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4，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31美元，卖出1,873.0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沿岸地区。强烈热带风暴天鹅已经增强为台风。晚上11点，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进一步增强。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周初早晚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只有3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你觉得波胜次是同时会跟几多个女仔一起呢？ 可能3-4个。因为你穿红色衫咯，热情啲啩，所以吸引即系多啲人。我是梁雪瑶 Cheryl， 我是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no treat。 温大人，万圣节就嚟到啦，想应下节，但又要戴口罩，点算好啊？ 莫莉，口罩嘅面积咁大，其实一家人可以发挥下创意，画啲公仔啊，或者写啲得意嘅字句，咁咪有晒万圣节气氛咯。 是啊，又可以抗疫，又有气氛过节啊。不过画边个人嘅样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阿 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点钟新闻翻到嚟，继续咧敏感时刻咁咧，好啦，啊问大人，你知唔知原来咧，其实死亡咧，头先所讲就唔系咁恐怖啦，而且有啲咧，仲可能咧，有啲人会用幽默去形容自己添噶，或者佢哋嘅死亡咧系令到我哋觉得冇咁恐惧添嘅。咁啊，其中一样嘢就系乜嘢咧？佢就话阿姆斯特丹入面。如果一个葬礼入面，即系有个人死咗啦，但系佢冇亲朋戚友，咁、会点咧？ 孤独死啦，呢啲系。 孤独死系日本，一阵间可以讲。咁、原来咧，阿姆斯特丹入面咧，一个葬礼上面，如果死咗嘅人咧冇亲朋戚友嘅话咧，会有一个诗人啦、写低，即系写讲读诗写诗嘅人。 政府派去噶。 佢冇講喺邊度派去，但係就會有啲私人 funeral home 派去， 或者係啲教堂，我唔知。咁佢、就話咧，原來會有啲私人寫低一首詩，跟住之後喺佢個葬禮嗰度就會朗讀呢一首詩，跟住令到個死者走嘅時候唔好咁孤單咯。係、啊，即係會有呢一個服務嘅。咁而跟住頭先你所講嘅孤獨死咧，原來喺日本咧，一個死咗好耐嘅人先至俾人發現咗，即係先發現哦，佢死亡喎，佢死咗喎，即係一直唔知道佢死咗嘅話，佢話呢啲人咧會有個特別嘅名字，這個就叫做頭先問大人所講嘅孤獨死啦。喺日本就會有呢個名嘅。咁另外啦，有一個嘅。薯片啊，罐装嘅薯片，我哋成日超级市场见到嗰只罐装嘅薯片啦。个设计者咧，佢系将自己骨灰最后系摆翻呢一个罐入面嘅。 佢唔好捞乱摆咗喺超级市场就得啦。 应该另外安放嘅，即系同埋另外装嘅一个盒嚟嘅，即系可能只系呢个形状啦。跟住佢话咧，原来咧喺美国咧，每年都有人有600个人死嘅平均，俾你估下佢系点样死？唔计疫情啊， 每年 平均 少 600个人，但系呢一个动作系冇谂过会死嘅。 你讲佢嗰个地方啊？ 即系佢会死亡嘅原因。 哦，有600个人系会因为呢个原因死， 系啦 吓。笑死， 朝头早嘅，唔系缩窄个范围俾你啊。朝头早嘅，食早餐之前嘅， 刷牙啃死啊？ 唔系， 你讲到我咧， 瞓醒觉之后嘅。 瞓醒跟住刷牙之前， 系啦， 闹钟俾闹钟揼死， 唔系喺床上面跌落嚟跌死。每年有600个人喺美国 起身嘅时候， 系啊，系啊，佢呢度写嘅。 Oh my god！ 系咁，另外咧，每年咧亦都有可以造成14个人死，但系佢冇讲明点样而整到佢死嘅。佢就话自动贩卖机每年可以制造到有13个人佢哋会死亡，即系令到佢啦，唔系制造啦，可能砸亲啊，我唔知道啊。 自动贩卖机冧咗落嚟， 可能冧咗落嚟啊，咁样咯。但系每年14个人，唔系13个人。 系 咁，另外啦，佢就话咧喺呢个古希腊入面咧，一度佢哋曾经咧有人又认为红色头发嘅人死咗之后会变吸血僵尸。 系啦，佢哋有啲嘅人会 咁样谂啊， 系、 哦、 啦。另外啦，就系呢个嘅印度啦，印度某一啲嘅部落入面咧，佢哋就话咧，觉得认为出生之后咧，先至系呢个痛苦嘅开始。咁、 嗯、 所以佢哋认为死亡之后咧，系、嗯、应该系开心嘅事。 嗯， 系啊，呢、這个你又成唔成立咧？觉得？ 佢要咁谂嘅，冇话成唔成立嘅，呢啲系主观意愿嚟噶嘛。 咁啊系，咁但系好啦，咁啊其实印度虽然咁样讲啦，某一啲嘅部落咁样讲啦，但系原来有一啲地方啦，或者一啲部族啦，将死亡呢样嘢都将佢变成一个叫做节庆嘅物体，而且仲要搞到好大噶、嗯，每一年都会有好多人去观摩呢一件事。咁呢一个系乜嘢咧？就系墨西哥嘅亡灵节。 嗯， 佢就话咧，原来墨西哥嘅亡灵节咧，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喂，咁呢个系咪真系墨西哥版嘅万圣节啊？咁，因为其实都似嘅，同埋有类近嘅。咁类近嘅原因系咩咧？咁啊，每年嘅万圣节就系10月31号啦。 嗯， 呢、這个亡灵墨西哥亡灵节咧，佢每年咧会有两日嘅，就系、是、呢个11月1号同埋11月嘅1号同11月嘅2号，即系连续搞两日嘅。咁但系咧，佢就话根本上就唔关事嘅。不过两个都有似，因为个气氛同埋都系有传统嘅气氛，即系传统嘅习俗同埋有气氛嘅。咁佢就话啦，呢一个嘅万圣节同亡灵节最大分别系咩咧？就系、是、万圣节就系恐惧啊，或者啲小朋友佢攞糖啊咁样啦，夜晚举行噶啦。而呢个亡灵节咧长达两日，而且佢哋用一啲好色彩斑斓嘅气氛啊，因为你会见到好多嘅纸条啊，一啲纸嘅一啲嘅物体啊。啊，即系嗰啲袖子喺度飞嚟飞去嘅，喺个天即系挂喺嗰啲屋顶附近，同埋就会有好多色彩缤纷嘅骷髅骨头啊，佢哋整到好得意嘅，你唔会觉得恐怖嘅，包括咧就系、是、我哋平时睇到咪迪士尼有一个叫 Jack 嘅，其实佢哋都系出自于亡灵节。而引申到有呢一個嘅公仔嘅，咁係啦，所以其實咧，你諗下，其實所以喺呢個亡靈節，即係墨西哥亡靈節咧，其實就唔係一樣恐怖嘅事。而點解佢哋會有呢一樣嘢咧？就係因為佢哋要展現住對生命嘅喜悦，同埋對死去嘅親人嘅一個敬愛嘅，所以就唔係一件恐怖嘅事嚟嘅。 笑笑哈哈，礼貌跟风度，朋友都称道。当过路人如同伴，凭着大爱，最凡事干也愿意带路。谁在挑剔，仍温暖地笑，负能量满小岛。仍自发待你好，就算知良善也瞒得我丑陋。他叫笑。狂想，你不管涵养多么差，也不可来碰他的家。你逼他去要魔法，有天他十倍偿还你，请不要。狂想，你不管涵养多么差， 说笑哈哈，也有点火花，笑哈哈，平时不会吗？除非快被你逼到掉崖，谁人还能够温吞似绿茶？笑哈哈，无求自天下，笑哈哈，唯求别飞。对人类说童话，然后眼前若有谁不快乐，他都会抱一下。如若你们就以为他闲静似文艺女孩的话，只因这夜未将牙。 刚刚听过是梁超峰的《笑哈哈先生》。咁啊，头先就讲到呢个墨西哥亡灵节啦，咁就会喺呢个嘅11月1日和2日连续两日咧，就会举行嘅一个节庆嘅，就庆祝反而咧就系呢个死亡或者亡灵嘅节日嚟嘅。佢哋唔系好似我哋咁清明啊、重阳啊，好哀伤咁样烧下街衣啊、拜山啊咁样。佢哋唔系嘅，佢哋全部好兴奋，会换晒唔同嘅各式各样嘅衫啊、装扮啊，跟住就一齐去游行啊，一齐搞一啲party 啊，载歌载舞，好开心咁样去庆祝嘅，连续两日。咁啊，头先都讲就话，因为佢哋系要对呢个去世嘅亲人去作出一个敬爱嘅一个嘅纪念啦。咁原来呢一样嘢亦都系咧联合国嘅教科文组织嘅其中一个嘅文化遗产嚟嘅。咁佢就话咧表示咗啦，亡灵节喺文化上面系重要嘅意义嘅。亡灵节啦，已经唔再系话有啲乜嘢特别嘅宗教嘅人先至去庆祝。佢话墨西哥人呢，而家呢，无论你系乜嘢宗教背景啊，甚至乎系乜嘢种族都好呢，咁佢哋都会庆祝呢个亡灵节嘅。咁好啦，呢个亡灵节嘅历史系源自于几时呢？咁佢就话原来呢个亡灵节呢，源自于几千年前啊，有几个种族嘅，几个民族啦。咁其中就系阿兹特克同埋托特克，仲有其他嘅纳雅民族嘅文化嚟嘅。佢哋几个唔同嘅民族呢，就对于佢哋嚟讲，因为都系好似印度咁样嘅少少似。佢哋觉得死亡只系一个生命嘅其中一个周期。咁死咗嘅时候呢，你系唔应该去悼念佢哋嘅。佢觉得呢，如果你悼念死者嘅话，反而系一个不敬嘅行为嚟噶。咁好啦，佢就话，因为咧死咗嘅人咧，佢依然都系活喺我哋而家生勾勾嘅人嘅群体嘅记忆同埋精神入面嘅。而去到亡灵节嗰两日咧，佢哋就会短暂就会翻到嚟人间噶啦，即系等于我哋嘅鬼节咯，算唔算系咧？西洋版鬼节，但系就庆祝版嘅，唔系我哋嗰种 阴森版嘅，阴森噶喎， 系啦，唔系阴森版嘅。咁佢都话咧，其实咧，除咗亡灵节咧，已经综合咗西班牙嘅殖民前嘅宗教仪式。 唔怪之你阿力睇咁多鬼片都冇墨西哥鬼， 系啊， 因为佢哋对呢样嘢 墨西哥唔恐怖， 好 celebrate 系啦，或者可能佢睇 Jack 嗰套卡通片， 系 咁跟住佢都话咧，原来咧呢一个嘅庆典咧，其实都系咧。这个秋季咧，玉米收成之时嚟嘅，佢哋都会庆祝埋呢一样嘢。咁佢哋咧都会有灵坛嘅，但系佢哋灵坛就唔同我哋，即系摆啲苹果啊，烧下街衣，好阴森咁样嘅。因为佢哋嘅灵坛咧系摆咗好多唔同嘅嘢食啊，一啲水啊，但系就唔恐怖嘅。原因点解咧？因为佢觉得呢一啲嘅灵坛唔系攞嚟祭祀用噶，系只不过系接翻一啲咧死咗嘅亡魂，因为佢哋长途跋涉，好远咁样翻翻嚟人 間得呢兩日，所以就會喺周邊都擺咗一啲嘅嘢食俾佢哋，等佢哋攰嘅時候可以食嘢，可以飲嘢，跟住之後咧令到佢哋可以充機，即係等佢哋飽啲咁樣。而且咧，佢哋仲會係點咧？每個走咗嘅屋企人咧，佢會有一張相，跟住再擺一支蠟燭喺度。每一支嘅蠟燭就代表住一個死咗嘅親人。咁佢哋會點著佢？咁好啦，咁啊，如果亡靈節入面，即係你有屋企人係有小朋友死咗嘅，咁佢都會喺呢啲祭壇上面擺低一啲嘅小玩具，又會有呢個萬壽菊啦，係呢個主要嘅裝飾物嚟嘅，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掛到周圍都係，亦都咧會有啲咧會伸延到落去佢哋嘅墓園。咁點解咧？就係話哦，呢啲萬壽菊就係指引佢哋，你喺墓園嗰度點樣翻嚟屋企。到同我哋去见我哋啊咁样嘅，咁好啦。除咗呢个之外咧，大家可能成日都会见到 鬼节同头七嗰啲 combine 系啦，累近啦，系啦，但系就每年都有一个头七咁样。 系 咁，佢都有讲咧，就系我唔知问大人知唔知，即系除咗卡通片个 Jack 之外咧，会有啲骷髅骨头个好似女仔咁，有一朵花喺个骷髅骨头上面噶嘛。 我有睇 Coco 嗰套卡通片。 系啊系啊，咁佢都有讲咧，佢就话咧，原来咧呢一个即係有花喺個骷髏骨頭上面咧，已經係墨西哥咧，即係成行成市，佢一年四季，佢唔止係淨係呢個亡靈節先至會擺低嘅骷髏骨頭嘅裝飾或者飾物嚟嘅，你成年都可以買到噶啦，周街都。咁但係呢個骷髏骨頭女點解會咁 hit 咧？佢就話喺1947年嘅時候，有一個畫家，佢叫迪亞哥，咁佢咧就將咧之前有一個嘅政治嘅插畫家啦，墨西哥嘅政治插畫家啦，嘅骷髏骨头嘅作品就将佢摆入去自己嘅作品入面，而呢一个作品咧又好出名嘅、哦，咁于是咧嗰个骷髅骨头上面有朵花咧，就变咗咧就系象征咗骷髅骨头就画将佢画成女仔，呢、這、一个女仔咧有个名嘅，个女仔叫做卡翠娜。咁卡翠娜咧，原來呢個名咧喺佢哋嘅俚語，即係墨西哥俚語裏面，代表就係叫有錢人，即係話呢個骷髏骨頭帶住朵花呢一個卡翠娜、就係有錢人嚟嘅咁樣。 咁 呢 吉利㗎，即係財神嚟 㗎，財神嚟㗎。咁所以佢哋有好多地方都買到呢個嘅卡翠娜。咁而且咧，呢個骷髏骨頭嘅女仔咧，已經成為咗佢哋亡靈節最常見嘅呢個特徵，即係最常見到嘅象徵之一啦。咁、咧好啦，咁啊頭先都講就話呢個亡靈咧。长途跋涉会过去，除咗会有一啲佢哋中意食嘅嘢之外，基本上咧系会有三样嘢系摆喺度供奉一啲亡者嘅，即系嗰啲亡灵嘅，包括有一个叫死亡面包。呢、這个死亡面包咧， 同叮当就相反啦，系啦，唔系记忆 面包，唔系记忆面包，而且呢个死亡面包咧有味噶、哦。是一种甜的面包来的。他就说入面会有一些茴香的种子啊，再加一些面团啊扣埋一起啊。跟住之后呢亦都会整到好像骷髅骨头的形状啊这样的。那这个骷髅骨头呢亦都会呢将它呢排成一个圆形这样象征着呢生命其实是循环的。那而另外啦他们亦都会有一些骷髅骨头的糖啊。那这些的糖呢就是会摆在这里啊，又是象征着就是骷髅骨头啦。原来就是延续着17世纪的时候意大利传教士带过来的一些糖果的艺术来的。那好了，第三样东西就是什么呢？各式各样的饮品，甚至乎他们会有 tequila、或者很浓烈的酒。咁跟住佢哋咧就會另外咧都會有朱古力啊，又或者咧會有一啲嘅肉桂啊，或者香草煮成嘅粥啊，都會擺咗喺度嘅。 需要捉紧你，原来怕吓，从来没妄想，爱到没有呼吸，唯命相依，庆贺那些大节日，永远没约誓，只说此刻。人一世多么远，如何记得？便宜自母汤，由我乱透此刻。承诺苛刻，要用上生命证实爱我，为快乐不要谈论太多想法。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仍看遍分一半睡床，疲惑不 要讲天路地路，囚禁我，同样囚禁你门上锁。若另结新欢更快乐，没错，你有天爱别人可以祝贺。别讲长与远，暂时喜欢是我。如果这刻珍贵，为何固执？祈求下辈子也要对我专一。难道雕刻纪念结识落白日？最怕用一生一世你定爱的资格，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严寒便分一半睡床。皮窝不要讲天路地路，囚禁我，同样囚禁你门上锁。若另结新欢更快乐，你有天爱别人可以祝贺。别讲长与远，暂时喜欢是我。我坏了分一半肚饿，疲劳便分一半奈何。感觉想陪你过，亦陪我过如借火。来力再多减配气力，渡过霸占一世情人尊贵宝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一连四日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一致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就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全会又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全会亦都强调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新华旅游由12月起推行员工停薪留职计划，有分行主管说知道公司仍然想继续营运，他愿意停薪留职。有员工说不知道旅游业几时先恢复正常，会进修并考虑转行，不愿意停薪留职。有旅游业工会估计，短期内会再有规模较大的旅行社推出停薪留职计划，大约1000人会受影响。旅游业议会主席王俊达说，希望政府提供特别支援，但最重要是恢复做生意。美国司法部起诉八人，指控他们作为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涉嫌在美国境内参与中国的猎狐行动，在中方官员的指示下威胁、骚扰、监视和恐吓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回国接受审讯。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美方无视基本事实，别有用心，对中方追逃追踪工作进行污蔑抹黑，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发言人汪文斌话：中国执法机关严格根据国际法开展对外执法合作，充分尊重外国法律和司法主权，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有关行动无可非议。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切实履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的义务，承担国际责任，不要沦为犯罪分子的避罪天堂。法国东南部城市尼斯发生持刀袭击案，一名男子在一间教堂附近杀死三人，其中一名女死者被斩首，另外几人受伤，疑犯被警方拘捕，当局循着恐袭方向调查。总理卡斯泰宣布提升法国的安全警示至最高级别。尼斯市长埃斯特罗西形容事件是恐怖袭击，指疑凶行凶和被捕时高叫真主伟大。总统马克龙前往尼斯，承诺加派军队保护国内主要设施，包括宗教场所和学校等。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561点，升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95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61，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5，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96美元，卖出1871.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周初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咋。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B B， 你觉唔觉得嗰只戒指好靓啊？ 啊，只戒指又唔错，不过只手啊差啲。 你觉唔觉得嗰件婚纱好靓啊？ 嗰件婚纱都唔错，但系个 model 差啲。 你而家系咪避啊？ 避咩啊？冇避啊 ！B B， 你想讲咩啊？ 讲得明就沉啦！你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佢哋会讲我想同你讲嘅嘢啊！ 即系咩啊？ 逼婚！ 你逼我同你分手啊？ 你咪玩啊！我而家逼你同我结婚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敏感时刻全新环节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啊？ 在我哋 LA 咧，其實咧，首先淨係講 strip club 咧，都分咗 有幾多種 兩大類。飲酒嘅 strip club 咧，嗰啲女仔係其實基本上唔係好脱得嘅。原則上嚟講咧，那個女仔只係可以脱到 上邊， 上邊唔係上邊都唔脱得。 啊，係咩？ 咁叫脱衣舞， 咪咯， 好頭。 你系咪都想听多啲郑公子带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类游记呢？咁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10至12，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莫莉。敏感时刻， 朋友圈， 莫莉。 莫莉， 今日咧请嚟咧朋友圈呢一个朋友咧，我啱啱先至认识佢再多咗，成日都会有 message 沟通噶啦，但系我而家先知原来佢真系黐线嘅。佢黐线嗰样嘢就系我望佢一眼，佢已经知道我最近发生咩事。佢系徐嘉晴。 喂，嗨，我 咧，你系咪上灵异节目上得多，上到你而家咁咧？ 我唔知啊，我想讲咧，我最近拍咗成三十几集嘅灵异节目，我其实系想宣传自己只歌噶咋。 系因为其实咧，佢有首歌叫做《短期租约》啦。 改呢个名嘅原因系，首先佢觉得我呢首歌系讲紧香港啦嘅疫情啦，再加埋而家好多铺头都会执笠啦。咁佢就覺得啊，咁形容香港不如就短期租約啦，香港都係一個短期租約啦，或者可以咁樣形容啦，一段愛情嘅短期租約啦，等等，佢覺得都係幾好喎，咁所以就改咗呢個名嘅。即係喺我心目中，可能大家都會講話，喂，徐嘉誠，你係而家逆市嘅情況底下，你仲要繼續出歌，你活一直再換命喎。 係， 跟住我就話 呢件事，我都覺得你係誇張嘅，因為仲要徐嘉誠係一個好努力嘅人，佢仲要係因為佢而家變咗獨立歌手啦， 係啊， 自己整啦所有嘢，係 啊， 跟住仲要係自己行台啦， 係啊， 仲要係成日夜晚凌晨成點零兩點都唔瞓覺啦， 係喎，係喎，成日夜晚先瞓，我想講，因為我夜晚先收工啊，跟住我翻到去 message 你，我真係得唔得閒啊？ 佢仲會有一次同我講，你知唔知我啱啱先瞓啊？我尋晚錄音錄到成唔知幾多點，搞唔知道後期逼成搞到幾多點啊？咁樣 係啊，即係冇辦法㗎啦。因為我覺得而家咁嘅情況，我就更加想記錄落嚟嘅，即係好似上次十四天我又係玩命咁樣㗎嘛，用咗十四日做咗隻歌出嚟，跟住就連埋 MV 連埋後期喎， 係你嗰次好快。是真的 超级快啊！我未试过，完全破晒纪录啊！跟住咁就好快咁样出咗啦。到今次短期租约，大家都我同曾家伟啦，都柏文啦，加埋阿前次杨希啦。咁我哋就喺度讲话，喂，其实今次我想讲即系街上面嘅铺头执结业啦，就好似爱情一样都结业啦。大家或者会唔会对人同人之间嘅信任少咗啊？等等嘅嘢都想写晒落去嘅。咁我哋就多咗时间去铺排。咁我觉得就咁喺呢个时候出歌咪出歌咯，即系既然大家都有心去做嘅，咁就算可能我打多几份工，做多啲嘢，咁我都系为咗想去完成自己本身原有的初衷同埋目標嘛， 我覺得幾好嗰樣嘢就係咧，自己一個人做嘅話，或者自己身邊嘅朋友做嘅話，好了解自己想做啲乜嘢歌。如果其他嘅話，譬如頭先你想講就是、近期呢、這個譬如疫情啊，人與人嘅關係嗰啲，可能突然間去到第二個人嘅手時候，再幫你做，情歌可能好啲、啊，就可能有少少嘅唔同，或者溝通上面嘅就話，係、啊，好似真係第二啲好啲咁、啊、樣。但係今次如果真係自己做嘅話，就可以真係成個自己嘅初衷或者自己嘅諗法。意願都可以呈現曬俾大家。 係啊， 今次有冇少少同朋友傾完之後，真係有少少扭曲，定係真係100%係我想做嘅嘢咧？ 100%係我，因為我係好想做一個系列出嚟嘅。咁就記錄可能 十四天嘅短期租約。 係啊，十四天啦，短期租約啦。其實之後都仲會有一首都係關於香港嘅情況啦。又或者大家嚟緊會面對嘅問題啦，同埋我想寫實啲啊。咁。基本上其實短期租約呢首歌我自己都是一個朋友的真身的故事嘛，因為是講緊我的 friend， 即係佢本身同佢男朋友開鋪頭，咁後屘咧就因為疫情，跟住做唔住執咗， 係真係做咗14日就執啦。 唔係做咗14日，都做咗一段時間嘅，但係佢會係鋪頭，即係佢鋪頭係賣下啲小食啊。咁但係因為佢又開始又頂唔住個租約啊，跟住等等嘅嘢就執咗啦。咁佢哋本身咧就諗住四月結婚，四月你知道第二波啦， 係係係， 咁即係要延期啦，咁延期去到九月啦，咁 我係做姊妹㗎，有機會再嚟啊嘛， 係啊，即係佢揾咗我做姊妹嘅，咁佢連續兩次已經改時間啊，又改群啊等等嘅嘢，已經都癲咗㗎啦，做到，跟住後屘佢到第九，而家九月啦，佢又要再 cancel， 跟住嗰個酒樓同佢講唔好意思，我哋冇得再延啦，點解咧？因為我哋要執笠啊，跟住佢攞唔翻个订啊， 灰啊， 冇啊，冇晒啊， 即刻揾一日去做咗佢都唔得。 系啊，完全冇啊，冇办法，即系佢攞又攞唔翻，唔知有啲又攞唔翻啲钱，又唔知争几多数嗰啲咁样咧，即系攞唔翻成嚿钱。跟住佢就灰咗啦。跟住佢男朋友咧就同佢讲话，咁不如咁啦，索性啊，我哋不如唔好结啦。咁我 friend 就话吓，咁点样唔结啊？即系。咁我哋又要延到幾時，定係揾個第二間啊？跟住佢就話唔係啊，我哋不如索性分手啦咁樣。 嚇， 係啊， 使唔使啊？結唔到婚都唔需要分手啊？ 其實我覺得個男仔個壓力已經爆煲啦，即係基本上佢覺得又鋪頭執笠，跟住佢又話覺得自己嚟緊嚇，就算我同你結咗婚啦，我都唔會有機會買到樓啦。而家咁狀況， 咁其實可以大家繼續去翻平時嗰個嘅狀態，即係我覺得又未去到咁差嘅。 係啊，跟住佢話。 他说不是啊，我都看不到将来。 嗯， 我又睇唔系咪，同埋你中间其实因为钱紧上，佢哋已经 argue 咗好多次 嗯， 咁呢个时候其实佢哋大家嘅感情都变咗质咯。 系， 我就因为佢呢个故事啦，跟住我就觉得哇，即系佢又搵我喊咁样，跟住又话见唔成，因为分埋咁样。 嗯， 我咁系咯，跟住我就偷偷地自己就写咗呢只歌出嚟。 佢唔知嘅， 唔系我冇特登同佢讲话，其实系因为佢咯，即系。但我觉得呢个状态我諗有好多可能而家供緊楼啊， 嗯， 即係点算呢咁样。咁我觉得好多呢个状况其实喺香港可能有好多人都发生緊，又或者大家都会有一个共鸣喺度，所以我就觉得需要去做一首咁样嘅歌。 从来无分的亮粉，原来捱不过地震，如从无这劫还是会安枕，这笑点已经无人剩下，无力感怎前行，二十年余生已前还，有个伴亮粉，断了亦有信心，怎拥抱我的命运，地上无路灯，应该怎么追究责任，连幸福都已被消减，还要怎么相信有重重不幸，怎拥抱我的命运，你上无路灯，应该怎么追究责任，连幸福都已被消减，还要怎么相信下半生。 今天整完这首歌，原来背后有这么大的原因，还有为了自己好姊妹，咁希望每一样嘢跟住个疫情之后，全部嘢都系发展得好好嘅，大家都顺利嘅，一片光明嘅，亦见翻阳光嘅。 我希望下一只歌系讲紧，诶，原来我哋冇事啦， 阳光与海滩咁啊，劲兴奋嘅，夏威夷 feel 嘅咁。嗱，咁啊，今次呢首歌就系、是、短期租约就咁解啦。但系另一样嘢咧，今日咧徐嘉晴上到嚟我哋朋友圈，想同我哋倾嘅咧，都系关呢个短期租约事嘅，租楼。 是 你自己之前因为出道都有搬出嚟住， 是啊是啊，是 你妈咪咁锡你，又成日煲汤俾你饮，你搬出嚟住咪好唔舍得？ 哦，系啊，即系佢会成日谢家姨就打电话嚟问下，又问下我只狗点啊，跟住无啦啦又话行过，唔知道，哎呀，我喺楼下嗰度买到啲面包咧，好鬼香啊，好好食噶，哎，你喺唔喺楼上啊？跟住就会上嚟咁样， 即系都附近嘅啫，住搬咗。 都唔系摆到明系特登搭车出嚟咯， 但我楼上楼下啫，冇近嗰啲。 系啊，即系佢话 妈妈永远都系咁好 嘅，都系嘅。咁搬出嚟嗰段时间，即系自己一个人住咧，虽然个自由度大咗啦，即系我中意几夜瞓啊，几夜瞓，几大声嘅电视机啊，几大声啦。咁啊，唱歌啊，唱到唔知几时咁样嗰啲咧，即系冇鬼嘈嗰啲啊嘛，系开心嘅。咁但系都会挂住屋企嘅。 嗯。 咁我谂我应该大概去到住咗喺嗰度年零啦，跟住我就。搬翻翻去了 哦，因为嗰度唔舒服。 哦，就唔系嘅，其实系因为咧嗰阵时嗰个租约嘅问题啊。 系 咁无啦啦，突然间个业主咧就同我讲话，唔好意思啊，因为咧我哋咧就有个人啦，就话要买呢个单位啊。 嗯， 咁所以我就唔租俾你啦。 哦，哎、但好似呢排都系咁。我见新闻有讲话，另外有啲 artist 都系咁啊嘛，跟住唔知几多个月，一个月里面要去搬走噶嘛，之前上咗新闻噶嘛。 哦，我 系啊，你知边个啊？喺度嗰阵时又系咁嘅， 我记得边个住九龙噶嘛， 系啊系啊，嗰阵时都系咁噶嘛，所以我都好想知道啊，系真系要咁嘅咩？我跟住我有同人研究过，咁、又话咩几多年生药，几多年死药咁嘅，咁、好似话死药就真系唔得，生药嘅话好似话真系得， 都得噶。 我总之有一个月通知就得，咁我就唔知道真定假啦，因为我 觉得好冇保障、啊， 系租就系咁噶啦，你唔需要有枷锁嘛。 咁我几时可以买啊？ 如果大家买到就唔使租啦， 啱啊！ 嗱，咁徐嘉晴今次遇咗呢个嘅租楼嘅经验啦，咁、会唔会有啲关于租楼嘅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其实我自己咧就觉得咧租楼咧就我自己最紧要觉得一入去就舒服啦。 嗯，呢个好紧要，成日都话点解要入去睇楼睇楼睇楼就 系， 睇下你舒唔舒服啊嘛。 因为其实我觉得入去咧阳光咧对于我嚟讲好紧要嘅，其实我本身嘅八字咧比较阴嘅， 系 即系我 咦我好似都系噶， 系咩？ 我好似曾经有人同我提过噶， 系、 但唔知啦，你 feel 唔 feel 到系啊？ 少少咧，但系 一阵间可以再同你倾啲。 唔系你转咗运啊 ？OK 啊？ 真系噶？ 系啊！ 你明明头先私底下先话我唔好运， 未系啊？即系我话你系啊！我系话你嚟紧 真实我哋个录制啫， 我系话你有啲阻滞啫。但系你嗰个运其实系而家嚟紧会行 OK 嘅。 打个岔先啊，大家所有听众们，点解突然间会咁样咧？因为其实徐嘉晴咧，原来咧都有一个几特别嘅感觉嘅，佢个嘅第六感系特别敏锐嘅，所以而家。大家都會除了在音樂節目度和埋呢個清談節目度叫徐嘉晴之外咧，見到佢最多嘅咧就喺靈異節目。 一做做咗三十几集， 系啦。咁啊，我哋迟啲先揾一集讲下点解你突然间会叮一声会知道咁多嘢。 哇，呢个劲啊，呢个系真系要你过揾一集讲。 系呢个真系要。咁所以我头先就话啦，你如果话租楼或者租屋嘅话，第一样嘢就要 feel 下嗰度感觉系点。 系 阳光，有啲人会做一啲类似我哋叫做洁净啦，例如可能系你揾水晶好，揾师傅好，拜四个最多传统嘅姨姨啊、婆婆啊，或者老人家，或者我哋爸爸妈妈会做嘅。 系啊，拜四个好紧要噶，即系我嗱，有啲人可能唔中意拜神嘅，咁我自己咧就以前过往咧，即系租楼嘅时候咧，我自己拜四个啦。 嗯， 但我觉得就真系咧清洁嗰 part 咧都几攰噶， 因为有好多人话拜四个就即系话俾间屋听，喂 ，hello 你好啊，我呢度之后我会过嚟住噶啦，咁就扫走佢哋嘛。你讲嘅清洁系咪就系呢？ 同埋我会觉得可能系即系可能入屋嘅时候咧，你会你知拜四个要有啲咩准备啦，即系例如会 香烛咯， 会有肥猪肉、芽菜、花生、糖。系啦，跟住生果，可能摆个苹果啊，跟住摆个橙啊，嗰啲咁样，咁然之后就插蜡烛、香烛，跟住就烧金银， 系 咁样啦， 就逐个各拜， 系啦，逐个逐个拜，跟住其实你向住四边咁样啦，同埋拎住扎香咧，就喺屋企走咗一转，然之后最后先装香嘅。 哦， 系啦，咁拜四个就系有咁样嘅仪式啦。咁但系当你做完之后咧，其实基本上你一路流紧喊住噶啦， 系，因为间屋好多香啦，已经 好供啊， 系。 系啊，咁但系供啲人话够熏香咧，即系咁样咧就可以 即最好。 唔系，其实原来佢如果间屋本身比较潮湿啊， 嗯， 即系呢个叫聚阴。 哦， 咁当你嗰啲间屋潮湿嘅时候，你聚阴咧，其实你爆完个四角咧，其实佢会熏翻走嗰啲湿气嘅。 哦，即系等佢干啲， 系啊，就系啊，分旺佢啊。 哦，原来啊系、啊，你又讲得啱喎，依个咁讲呢样嘢。 其实拜四个，我觉得有个咁样嘅原理嘅。咁第二就系、因为你知有糖有花生，其实系俾啲可能一啲叫做 之前嘅 啲历届朋友仔啦，咁样就系啦，即系叫做话俾 甜头佢， 系啦。 有肉食， 唔好搞我，系啦，乖乖地就 peace 啦，咁样，咁啊有个咁嘅情况啦。我自己咧最近咧就觉得最舒服嘅就系一个叫烧鼠尾草啊， 啊， 咁我咧入屋嘅时候咧，我就拎住嗰扎鼠尾草咧就成束一次过烧， 嗯， 然之后就都好大烟嘅，咁啊自己打几个转先，跟住就再行屋一转咁样。 拜四个就好紧要啦，即系其实都系只系想自己感觉好啲嘅啫。系，除咗呢个之外咧，咁我哋仲有啲咩要留意咧？ 我咧就覺得咧，譬如可能有時我試過咧，就啱啱租咗入去嘅時候冇幾耐，我都喺度諗緊點解成日朝早咁大聲，嗰啲唱歌雀仔 哦，唔係唔係春天嗰啲咁啊， 都唔係㗎啦，都已經 夏天嗰啲會有喎，有段時間早幾個月咯， 即係後屘就哇點解咁嘈咧？日日就算去到夜晚都仲嘈緊咁樣啦。我就發現原來我的冷氣機槽出面有個雀巢， 誒唔係話好嘅咩？呢個旺噶嘛， 係啊，其實係好噶，咁但係當然啦，因為耐咗，其實佢哋長大咗之後咧，個巢就唔要，你飛走咗啊，唔知係咪去咗第二度啦？跟住我就發現屋企有陣惡臭啊， 哦啲屎。 同埋可能有啲羽毛啊，或者佢担翻嚟嗰啲食物咧，之后再加埋捞埋咗嗰啲树叶啊，跟住又唔知 开始烂， 开始腐烂。 系， 我就长期点解屋企有阵腐尸味嘅咧？我又喺边度揾翻？ 呢个对运势唔好噶啦，系嘛？ 梗系唔好啦，咁就差咗啦。咁我就后屘揾到咧，咁其实就可以清理咗佢啦。因为最紧要我就确保首先即系雀仔或者妈妈可能啲入边如果有蛋嘅，你就要更加小心。你等佢孵化咗，我觉得等佢过咗，你先至收拾佢嘅残余会好啲嘅。 好啦，第三个最后一个啦。 我第三個就梗係，如果你租樓嘅時候，最重要係 check 下啲水喉有冇塞啊。嗱，話說水喉呢樣嘢咧都好緊要嘅，即係可能啲排水口啊、管啊、廁所塞唔塞啊呢啲咧，好影響財運嘅。 係 係啊，即 係聽過。 係啊，真係會噶，即係所以譬如漏水嗰啲，咁如果你未入去住，你已經見到嚇、啊，原來漏水又塞又剩咁樣，你梗係叫佢搞一搞先啦，即係你。整好咗你先好搬入去啦， 即系无论系呢个关唔关呢、這个宗教事啦，或者一啲风水命理事都好啦，玄学嘅事都好啦，呢三样嘢我都觉得咧系大家要留意嘅。第一样嘢就系感觉自己舒唔舒服，唔舒服嘅话，你自己心里面都有一种凝住嘅话，你对身体健康都唔好，因为你不停喺度凝住啊嘛。 系啊， 咁第二样嘢啦，都系关身体唔好事，你不停闻到啲腐尸味。 系啊，呢个系对有病毒噶，你明唔明啊？ 系啊，其一。其嗰樣嘢其實不過有動物嘅代表好，即係你嗰邊嘅環境好清新， 覺得舒服啊，係可以適合居住， 係啦，所以係好事，所以都可以係用呢、這個科學角度去解釋嘅。 係啊， 第三樣嘢頭先就講咧，就係睇下水管嗰啲啦。係 啊 係 啊， 我想講最近咧有人裝修完咧屋企附近，跟住就成日有啲水管一開嘅時候，某啲尖嗰啲咦嗰啲聲咧，即係嗰啲水管嗰啲鐵嗰啲咦嗰啲聲。哇！繁煙刀啊！ 點解佢會扭到落嚟嘅？ 我唔知佢咪出面啊，即係可能出面即係會博俾唔同嘅大，即係博俾唔同嘅單位嘅水喉。我唔知係咪嗰度。咁我就唔知佢自己知唔知道自己咁騷擾人啦、 啊。 但係就係我。咁因為佢好似早幾個月係有幾個裝修㗎，咁裝修完之後先有呢個聲， 即係佢嗰個水管嗰個壓力佢做錯咗囉， 可能係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又係對身體唔好啦， 係囉， 係啊，同埋自己你點知有一下會唔會突然間爆水喉啊？你唔知㗎喎，係咪先？咁所以其實呢，無論租屋或者買樓或者點都好啦，真係嘅每一樣嘢環境 係 啦，自己嘅感覺同埋你嘅屋企個樓宇究竟係點，呢幾樣嘢都好緊要嘅， 係啊，好緊要啊，同埋有时可能要 check 下咧，究竟佢有冇渗水啊？我试过咧，楼上嗰度咧就想拆咗个浴缸，咁拆完之后咧，点知我楼下就一路渗落嚟啦。佢应该系做咗企缸之后咧，就喺楼上就唔知点样去个，可能个防漏网做得唔好啊。跟住就一路咁样渗落嚟，我成埲墙啦，成个厅嘅天花啦，湿晒。 哇，咁恐怖、 啊！跟住咧，我啲油啊。嗰啲我有油油噶嘛，全部變曬水泡啦，即刻 call 樓下，喂唔掂喎，點解我屋企咁樣嘅？真係會唔會上面搞一搞佢啊？搞好耐啊，搞幾個月啊， 係 先至好翻咋。 所以其實咧租樓或者點都好啦，徐家晴無論係玄學角度定係科學角度，都已經可以一致解釋到，幫我哋聽有啲 tips 俾我哋嘅。 係啊， 嚟緊啦！你話你有第三部曲嘅時候，我哋再上嚟傾偈，到時就講你嘅呢個第六感啦。 好啊， 今日多謝曬你，拜拜。 拜拜。 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惹你咳嗽，连爱你亦难讲。话今这么多，如何捱过？不要亲我。 百日跟你变出了个。如今世界大变，一天也差很多，仍然静待十四日，祈求命运念我。想到头都破了，想不通哪出错，若隔一重沙能有座，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惹你咳嗽，连爱你亦难讲，话讲这么多。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你接触我离开亦难多，一知这么多，要那样过？喉咙被一丝勾过，犹如喝蛋吸食风，连停下也不可。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惹你咳嗽，连爱你。 多谢晒徐家晴啦，咁啊呢度咧敏感时刻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一阵间咧就听十二点嘅新闻，十二点新闻之后会翻嚟有音乐说。